唔係佢事實上咧，有陣時咧，你會睇到喺戲裡面嗰個嚟講咧，其實香港都係嘅。你會睇到咧有一啲肥演員，譬如好似鄭則仕。鄭則仕或者洪金寶，嗱洪金寶就出曬名啦。洪金寶咧，佢係入到美國電視劇嗰時，馬龍國唔係嗰時咩？肥龍哥嗰叫咩？郭江龍嗰個電視劇，佢係咧擺咗嗰個洪金寶嗰個位置咧，就等同於咧嗰時咧即係 Canon 嘅，即係金輪探案咧嗰個肥演員咧，我忘記咗佢個名字，都好出名嘅，佢係嗰個地位，因為有好多觀眾，尤其是咧嗰啲肥人嘅觀眾咧，佢會睇咧。佢建立到一個叫偶像嘅形象，而且佢東方面孔咧，即係對於美國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都比較上唔係咁容易打到嗰、那個入到佢嘅市場。 講我就揾到啦，呢位肥演員咧，就即係大家都應該記得㗎。 係啊，好正㗎，佢係嚇嗰時香港即係金輪探案啊嘛，係啊，所以咧你會睇到有陣時有啲戲咧，嗰啲肥人佢嘅嗰種演出咧，佢有一種form。咁嗰種 form 咧，即係譬如好似最近我哋睇《麒麟醫事活》嘅嗰個咧，咩李澤基維爾係嘛？李澤基維爾咩探案嗰個咧，嗰、那個肥演員咧係爆出嚟嘅嚇，因為佢嘅演出咧，佢有一種方式咧係唔同嘅，同埋係演出嚟嗰時候咧係冇忽略到佢，咁啊講到咧又興起啊漏咗個添。梁醒波啊嘛，香港唔系梁醒波到而家都仲系绝，系一种叫做系绝色嘅演技嚟噶，冇人系取代到梁醒波嘅嗰演技，喜剧又得，佢做悲即系算文剧啦，悲剧咧《孝女还珠记》嗰啲都系好正，咁佢系都有个徒弟梅恩嚟噶，但梅恩咧就喜剧 form 就会强啲，咁但系咧佢都系接唔到啊洪金宝嘅嗰个立体化，咁啊其实曾志伟咧都有， 咁问题洪金宝佢肥得嚟佢打得噶嘛，你有啲动作你连嗰啲即系最好身材啲人都做唔到， 系同系啊，一讲起洪金宝嗰个咧就系佢做你谂下徐克。白眉真人啊，两套都系个个都换晒角色换晒佢，净系白眉冇得换，一定要洪金宝。何解咧？因为佢咧嗰种叫做系长老啊，大师傅嘅嗰样嘢咧，佢演出咧喺细微之处咧出场唔多，但系佢出嚟嗰时候咧，佢就已经变咗 target 啦，摄住咗个戏。嗱，依好多时咧，你会睇到演员咧，其实印度咧，我哋睇嗰啲戏咧，佢哋冇。依種氣焰咧，有陣時咧，冇香港咧去到咁靈活嘅嚇。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咧，佢印度咧，我哋尤其是咧呢位先生咧，佢啲戲咧，佢嗰種內斂啊嗰啲咧，你會睇到佢係唔爭氣，即係唔會同你搶氣嚇。咁甚至佢會比氣嗰啲其他演員添，譬如《美味情書》嗰個女主角啊。因為嗰個女主角咧係一種好有特色嘅一啲印度嘅婦女嘅形象嚟嘅，佢甚至咧即係你譬如同佢 say 個 hello 咧，佢都即刻好驚，同埋唔知點算，同埋唔想同你去接觸嘅呢種，即係有呢種咁嘅性格喺度嘅。咁佢表現到呢啲細微嘅印度嘅婦女咧，佢表現得好好嘅，嗰、那個係啊。咁我哋嗰時咧睇嗰陣咧，你都係藉著呢位先生嘅嗰個演出咧，同埋但係嗰個女主角嘅嗰個對比咧，都令到我哋咧即係變睇到呢部戲就好難忘咁樣啦，係啊。 咁香港就好彩啦，近年就因為嗰個片商啊，好醒目，就揾到啲相當之高水平嘅印度片俾我哋睇啊。 放膽咁嚟攞啦，係近幾年嘅事嚟 嘅。 多謝打死不靈沙兄弟嗰個嚟嘅啫，係啊。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頭先你提到嗰個樹民電影咧，就好似嚟緊係咪應該有一套人次郎咧？ 係人次郎啦，係啊，佢應該如果真係咧，好似你第一節話齋咧，應該下個即係跟住嚟呢個禮拜可以開翻到嘅話咧，咁佢就即刻做嘅啦，因為佢原本應該係清明做嘅嘛，四月二號上畫嘅嘛，但係三月二十八號咧就停咗嘅時候咧，好多人等緊呢部戲嘅，係啊，因為嗰部已經呢部係第50部，係佢23年，佢過咗身，人次郎咧。 啊，即係嗰新阿美清咧，嗰新23年之後咧，咁啊補翻有一部咧，係揾翻後藤久美子。後藤久美子嚟過香港拜故啊，記唔記得邊度啊？梗係記得啦，成龍嗰套咯，《城市獵人》啊，啊，我將你唔攰啦， 真係唔記得 啊，後藤久美子， 我溝亂曬。 唔係啊，嗰部佢應該差唔多咧，嗰部拍完咗之後冇幾耐咧，佢都適應咗，走咗去結婚，23年冇出嚟咧，但係呢部戲咧，佢再出翻嚟，我一睇，哎呀，阿全。即係後藤久美子，即係喺《男人之父》嗰個佢個名嚟。阿全大個女咧係靚到飛起啊！嚇，一個少婦嘅形象出嚟嘅。咁嗰部咧就係大家好期待嘅一部電影嚟嘅。嗰部係經典嘅亞洲嘅瑞文電影嚟嘅，係做咗啊唔夠我哋黃飛鴻咁勁嘅50集，黃飛鴻過咗百幾集。 黃飛鴻100啦，百幾 嘅。就算關德興咧，佢都做咗好多集嘅。 關德興係做好多集啊，唔係。 好似過100集嗰個都計上嚟係關德興啲嘅。 關興 係啊，係啊，係。 咁嗱就即係好可惜啦，因為近排其實好多演員係過身嘅。就日本嗰邊亦都有因為個肺炎而病逝嘅。 係。啊，咁嗰個一個好出名嘅嗰個喜劇嘅大師咧， 係啊，唔止添啊，有呢陸續呢幾日都有， 係咁樣。咁樣就而家你計上嚟咧，其實就呢個疫情咧裡面咧。那個令到人哋最擔心咧，就係即係佢好似有啲嘢喺度洗緊版咁樣嘅，啊，將呢個世界嘅文化咧洗版咗嘅，所以大家唔好大家要即係要小心啊！除咗你要自己即係做好啲措施之外咧，身邊嘅嗰啲朋友都要做多啲嘅，係 因為咧就對電影業嚟講係重創啦， 係。 咁重創當然喺個票房方面啦。咁另外一樣，如果大家細心睇睇咧，無論英國啦、美國、日本啦，都今次好多老牌演員就喺呢段時間走咗嘅， 係過身嚇。係呢、這個即係原本好似一個叫做係流感，流感我哋成日都面對嘅啦，都成日要解決呢個問題啦。但係呢個流感咧就相當之古怪。咁，那個覆蓋面咧就而家全球性都有啦，嗰，那個係嚇，咁樣咁啊到而家嚟講咧都好似好唔知係唔好似浪潮咁樣咧起伏咧裏面咧咁第一波平復，希望真係平復啦，如果唔係就真係有排搞噶啦，係 咪咁啊？嗱，因為跟住落嚟咧，其實就。雖然咧啲製作都稍為緊張少少啦，即係譬如啲大型嘅 blockbuster， 佢哋都嗰啲巨片啊，佢哋都未敢即係去全力去推廣啦。 係要重新部署噶啦，好多都要。 但係有一兩套咧，我就喺 trailer 睇咗嘅。咁其中一部 Top Gun 係 就話 Tom Cruise 2020年咧就再翻去做， 係勁啊！呢部好期待㗎， 你有冇睇啊？ 我睇過個 trailer， 得啊，個 trailer 唔係Top Gun 咧，響嗰時咧， 但係 Top Gun 第一即係嗰個 Val Kilmer 已經唔掂喎，而家 係 個女主角都唔掂啊！女主角真係阿嬸啊， 唔係韋基曼唔會出場，因為韋基曼響上一集嗰個係走咗噶啦嘛，已經係嚇佢而家呢個好似話就有佢個仔嘅阿 Ice 嘅嗰個仔出嚟嘅咁樣嘅，咁阿女主角咧就唔知佢會唔會出場啦？嗰句 女主角出場就唔係女主角嚟嘅，做阿即係做阿婆啦，一定係，因為變形得太緊要，我睇下會認到。但係 Tom Cruise 咧，即係真係 keep 到喎，即係呢個演員都係犀利啊！ 唔係，同埋佢 keep 到之餘嗰時候咧，其實想佢有一個突破嘅，因為而家你睇 trailer 嗰時候咧，叫突破未咁足嘅，因為咧佢 Top Gun 嗰陣時候咧，佢洗咗佢嗰陣時候，我哋初初認識佢咧 outsider 咩嗰啲咁嘅形象，就變成咗一個偶像人物出到嚟，嗰個飛機師嗰個形象咧就好掂嘅嚇，咁樣包括埋佢科技。因為嗰時拖咗個 THX3 嗰啲咧嚟嗰陣，咁啊而家要新嗰時候咧，你會睇到咧，佢做翻個角色咧，就已經咧即係吸引到人噶啦。咁但係咧，響佢而家變成咗啲已經叫做係中老啦。你個中老 點知啊？中老大佬阿伯嚟噶啦， 你俾面下人啊！但係中老嗰時候咧，我覺得佢期間咧有幾部咧。 那些戲呢其實已經cover了Top Gun 的嘛，譬如他揸飛機那個呢， 他一個我想即係一個真係相當之搏命的演員，因為你譬如看他幾部呢，雖然話即係有少少參差啦 ，Mission Impossible 有少少參差，但你去到譬如呢、這個Lee Child 嗰、那個， 係 應該咩 Jack Ryan 定咩，我唔記得咗嚇， 係 就係、是。那些動作場面他仍然自己做 法，是啊，他做得難度高點的、啊、所以他就是最近那部即之前那部就是整親隻腳那個呢、嗯、都大家都覺得 Jack Richard 不是 Jack Ryan、啊、是那就很多部即是說他翻查那些即全部他都 keep住下去做的，那我不明白即他譬如今天這樣即是使不使搏命，有一場近年又見他說駕田單車那場戲，即係你要睇好明顯就係即係自己落場啊嘛。 佢我諗佢咁嘅嚇，咁佢呢啲唔知係佢個信念嘅問題定係乜嘢嘢咧？就係佢一係唔拍，一拍咧佢要揾自己嗰啲新鮮嘢出嚟。 係佢好堅持，即係你話俾每一步都係要俾到啲新嘢大家嚇。 咁所以嚇，咁所以我覺得佢呢步咧。佢呢部佢唔係在於佢嘅嗰種特技，因為飛行嘅特技都係睇架飛機飛嚟飛去啦。 唔係啊，嗱我唔知係咪啊？嗱嗰、那個戲個標咩就真係揸嘅。 係， 你叫係真係揸。 唔係佢自己係識揸飛機嘅，佢係啊。 戰鬥機真係嗰個氣壓咧，佢話你啊，即係你做 CIA 都扮唔到。嗱、 哦、 我唔敢講啦，因為我唔識啦，但係即係起碼一樣嘢做佢。到今日時候仲係要俾啲咁嘅嘢觀眾， 但係我最期待咧就係佢如何將呢個角色咧過渡咗咁多年之後咧，佢講俾你聽，佢都仲係一個 hero 嚟嘅嚇。個 hero 唔係叫保持嘅，佢有冇咩突破？而呢個係咧個睇法咧，因為佢串啲靚仔啊嘛，一開場嘅即係嗰個吹喇都猛到串靚仔咧，就話：喂，你串啲上嚟嗰時，你唔好話似老賣老、啊，你睇下有啲乜嘢好，會唔會好似奇連於是會咁樣？咁咧，騎呢啲事會冇串靚仔啊？但係咧，佢啲戲咧就出到嚟咧，啲靚仔咧都佩服咁樣嘅。佢要需要依種火喺度嘅。咁啊，所以依部其實我懷疑咧，因為對佢有保證啊，即係佢係依啲即係咁堅毅嘅一個演員嚟嘅、啊、所以都依部係等緊嘅，依部係 咁但係就有如果好似演員做到咁樣就係、是。佢孭咗一兩個角色就終身嘅咧，咁其餘只係得史達龍嘅啫。 係 呢個洛奇同埋阿 Rambo 係嘛？咁到而家都仲喺度磨緊。 我諗 Tom Cruise 咧，即係佢比史達龍後生二三十年到啦。咁、我用二三十年，二十年。 唔好計啦，唔好計佢嗰啲咧。 以佢咁跑落去咧，佢真係要挑戰下史泰龍嗰個紀錄啊！ 嗯哼，我諗佢雄心係仲大添嘅、因為我諗佢因為佢拍咧，佢文又得，武又得啊嘛。譬如 I.Y. Shot 啫，即係嗰啲咧，即基本上一啲勁到咧，即係跳出咗戲劇嘅一啲電影嚟啊！佢當時佢同阿尼高傑曼嗰、那個，我相信啊，或者如果我建議嘅，就係、是、佢應該喺呢個時候咧，佢再跳一級，佢自己做埋導演。 我想他会的， 是啊，我想他会的，演员 他是不是做过 producer 的？ producer 是多的，应该都有的，是啊，他其实他都有条件可以做导演的， 一定有啦，这个就 是啊，是啊，那他那时候呢又有一种另一个去法来做，即是等于好像奇连伊士活那样咁嚟去轉自己個型咁樣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好期待嘅一個演員嚟。 係，咁我哋就希望喺2020年嘅下半年啦，就即係所有嘅電影活動咧都正常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佢即係啲大型嘅嗰啲比較落重本嘅咧，就2021年咧都相信要等。 係啊。咁啊，所以呢個時候真係令到，譬如因為今日嗰個專題咧，台長嘅提出就要講呢一位先生咧，伊凡卡汗咧，其實係你會睇到咧，即係令到我諗翻，即係生命咧有陣時真係好。你好難預計到嘅嚇，咁、我相信咧呢位先生咧，佢本身咧佢因為佢呢個病咧，好似都 嚇、 有咗一段時間，咁但係都跟住就發覺咧，佢仲有幾部戲都未出嘅嚇，咁、佢都喺個病中咧，即係都仍然咧，即係堅持自己要去拍戲嘅。 松田龍平嗰個爸爸邊個？ 哦，松田優作，黑羽啊嘛，Black Ring， 佢拍黑羽嘅時候，佢已經係生。 因為癌症嘛。 嗰、那個係好爆炸性嘅演出嚟嘅，因為佢知道自己咧，即係都應該唔係好 命不久矣。 嚇，命不久矣啊！咁啊，拍嗰個咧就係強，哇，強化咗自己添。咁、所以黑雨咧，而家我諗響你話而家戲院冇去睇嗰時，攞翻呢部嘢嚟睇，你有冇攞翻嚟？好勁㗎呢部！ 我唔止睇，如果要取翻阿重年優作嘅，就係希望睇翻咩咧？就係、是《探星物語》啦， 《家族遊戲》啦，我啊中意佢嘅，成佢做电视剧嗰时候已经中意佢嘅《追缉令》，不过咧黑雨咧，即系喺而家呢个叫做系抗疫嘅时期咧，真系都几值得咧，你攞翻或者上网或者咩咧，攞翻呢一只碟出嚟睇，咁啊，除咗纪念啊呢啲已经离开咗嘅超级巨星之外嗰阵时咧。行血嘅，Blood Ring 呢部戲都有啲行血嘅，同埋唔係令你反省嘅，即係另外死啦，唔記得佢佢叫咩名添？男主角啊， Michael Douglas 啊 ，Michael Douglas 係德格拉 ，Michael Douglas， 佢又 cancer 啦，不過好翻嘛， 係。佢有嗰部戏咧，佢 即系我意思唔系嗰阵时 cancer， 佢好好多年之后先 cancer。 嗰部戏咧，佢做系一个差人，系出咗事，系俾人喺度调查紧。咁佢咧就系藉着一个叫做咧避开去日本嗰嚟整嗰阵咧嚟讲嘅戏，个古仔好有心思吓，就系只戏嚟嘅《Black Ring》，就系讲《Black Ring》点解咧？就系、是、咧，就因为战争，因为即系吓嗰啲叫做辐射雨，咁啊，同一种叫做你可以对比到而家嘅疫情，同埋成个社会嘅关系咧，都可以反映到出嚟。因为我最近都啱啱睇完之后，睇完呢个，同埋呢部戏咧，我就 我哋唔知啱，我又无情情佢我又唔知佢睇咗，不过我又突然间弹咗出嚟。 同埋呢部戏，同埋呢部戏咧，我就都系好记得咧，我喺1989年嗰时候咧，就喺美国嘅 Universal City 嗰度咧。看他的首映是70米來的版本來、是很厲害的一個版本來、我們現在沒什麼機會看70米來，但等他那個 IMAX 的 放下版 是列尼斯葛的， 好像我記得的， 好厲害的一部電影來的，還有是抗疫電影來的。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期望咧就下個禮拜真係有新戲可以同大家講啊。 係，好， 下禮拜見，拜拜， 拜拜。